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第四节啦，大佬啲嗱嗱林啊，真系，唉， 咁、我以为你好想讲嘛，你讲极都未完。 唔系啊，呢个都要讲噶，即系呢个阿金英好紧要啊，呢个对于金英嚟讲，我哋去咗片先。 不忿性交后冇咗影，美容师认虚报被搭讪男强奸。 一个男人令到钟嘉怡今年八月中某寻常嘅一日出现莫大嘅变化。有个陌生男主动问佢拎电话，倾倾下，钟嘉怡认为双方可以做情侣。识落半个月，钟嘉怡未知对方姓咩？ 让我彻底无错，真的叫我。 月尾佢同搭讪男喺酒店性交，几日之后搭讪男就被警方拉咗，因为钟嘉怡报称喺某酒店被强奸。搭讪男姓周，27岁，警戒嘅时候否认强奸。调查期间，警方发现闭路电视影到两人进入同埋离开酒店嘅时候都有拖手同埋 kiss， 仲喺钟嘉怡嘅 WhatsApp 记录发现两人性交之前已经有性接触同埋有情欲对话。嚟一下，钟嘉怡先向警方承认自己讲大话。话自己是同意之下同周生性交，只是性交之后，周生以翻加拿大为由避开他，兼在 WhatsApp block 埋佢添。钟嘉怡话周生一直用太空卡同佢联络，后来在网上某个贱男名单找到周生的电话，仲发现到周生有同其他女人交往。钟嘉怡相信自己被人呃，佢代表律师话佢系为咗教训周生，先至以报假案嚟报复，唔系有心浪费警力。礼拜三承认虚报有人犯罪，认罪之后不时哭泣哽咽。但裁判官话案情严重，相信被告是一时冲动，准佢保释到今个月26号判刑。 喂，大佬啊，呃虾条啫，使唔使屈你强奸啊？真系 唔系咁，点拉你翻嚟？你真傻。 唔系，即系呢个我系觉得系，即系呢个钟嘉怡咧，即系喂唔得啊！即系呢个真系要大声咁样样去鞭挞下佢先得啊，大佬。喂，呢、這个喂你以后你成个喂你香港嘅港男港女嘅生态已经好恶恶劣噶啦，大佬啊！即系如果你自己因为你情场失意咁样就即系搵喂搵啲理由屈人哋强奸嘅话，喂以后即系边人沟港女啊，大佬嗱，我唔觉得呢一个钟嘉怡咧系代表到港女嘅，一定系一小撮嘅吓害群之马嚟嘅，系嘛？但系问题就系话，喂你俾人哋一个咁嘅印象，喂港喂原来你沟港女咧，系嘛？喂你货不对版咧，系嘛？即系唔好话货唔货不对版啦，唔开心啦，唔 like 啦，咁冇 feel 啦，系嘛？喂咁就俾人屈强奸嘅。喂，边个敢埋你身啊，大佬啊！喂，好大镬噶！我而家真系睇阿金英好担心啊，大佬。 喂，等先，等先，点解突然间会提到佢先？即系你由破片之前又咁讲， 因为佢系一个善心，即系呢个善心事主嚟噶嘛， 慈善家 啊，佢慈善家嚟噶嘛，大佬啊，即系喂，但系，唉，讲真，你又唔系你唔系样衰，系咪先？呢个钟嘉怡 OK 一个样都系嘛？喂，即系。嗱，當然我知道，即係年過30咧，即係俾人呃蝦條咧，即係唔即係可能即係都會有啲即係唔開心，尤其係咧，即係女仔咧，你去咗即係咁嘅年紀咧，即係尤其我識到有啲人啦，就係話你話 speed dating 又好，你30歲多數 speed dating 啦，或者溝女啦，係嘛，會變得好現實啊！就要問啊，你咩收入啊，係嘛？你邊度住啊？呢樣嗰樣啊，由頭 scan 到落你啊，你有冇行頭啊？呢樣嗰樣，即係會咁樣 scan 你嘛？即系会现实啲嘅，咁但系即系你俾人呃虾条咧，确实系会扑嗰、那个，即系会觉得仲恐怖。你又亦都唔知呢个事主呢、這个即系转逃咗加拿大呢个事主咧， 其實中間會講嗰啲咩甜言蜜語，可能呃佢好撚有錢咧，係嘛？即係可能係咁樣啊。 咁但我唔明咯，啊、即係其實大家都係一雙情，即係都係兩情相悅，係嘛？啊，唔應該話叫兩情相悅啦，係你情我願，係嘛？你走去開房， 幾啦，大佬？ 你走去開房咁喂？咁你真係以為開完房之後一生一世嘅大佬？喂，喺咁短嘅時間裏面去認識一個所謂嘅對象，咁啊明知都係呃蝦條㗎啦。 佢想有 follow up 啊，咁但係人哋就消失咗，咁佢係揾得好辛苦，終於揾到個行蹤，咁咪諗住煮佢一鍋咯。 咪咁咪戇居咯。咁當然我都聽過話有好多所謂嘅強姦嘅 case 咧，好多咧都係女方揀屈落去。咁但係當然啦，呢啲嘢屈唔到嘅。啊！呢啲又冇政治因素嘅，上到法庭嘅時候，或者係差佬嗰度，咁啊係唔係啊？唔係噶啦。 咁如果你著名社運人士會痛苦少少喎。 咁如果所以你如果阿蝦條就唔好做社運人士，做社運人士就冇阿蝦條啊，大佬。 係啊，大佬你連光環都冇壞㗎，真係。 唔係你堅持到底，你都會有呢一個嘅藐視法庭或者襲擊嘅。 喂，你睇下任亮顯，係咪先？喂，當日唔係咁樣啊。系嘛？ 哦，五分鐘換一生遺憾啊嘛！ 唔係，同埋講真啦，即係嗱， 喂，事後梗係知，或者期間都知啦。不過我哋嗰陣時候唔敢評論，因為係人都知俾屈鬼佢嘅啦，大佬。即係Martin Lee話齋，係嘛？你休父母休咁快，大哥，係咪兩日走咗去，咁點搞啊？咁樣，喂，但係如果你真係用呢一樣嘢嚟作為要挟對方啦，嗱，男嘅通常係點咧？就走去即係拍裸照啊，咁啊周圍話聲啊咁樣，女嘅咧就話強姦，喂，係人都知現代社會，你估嘢仲係我阿爸阿媽嘅年代，我阿爺啊阿嫲嘅年代咩？係咪啊？你情我願嘅嘢係嘛？好似有一個心理狀態就係我好似蝕底咗俾你咁。嗱、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就真係有時要幫阿金英噏下啦。金英就一定会系企喺呢个即系咩话？男权主义者嘅角度噶嘛？喂，好似蚀底咗俾你咁，大家都有宽裕噶，理论上系嘛？有咩问题啊？ 唔系咁样讲法，系我冇付出噶。 咪系咯？喂，好似咪所以你呢个系传统社会嗰种观点嚟噶嘛？系嘛？去得酒店，上得床，就 that's why 就一定系个女仔蚀底嘅咁样。咁你又如果你咁紧张，你就冇理由跟人去啊，大哥。 吓、啊，即系呢个好大镬嘅呢个，因为其实咧，你俾人哋因为强奸呢个罪名咧，即系拘捕咧，咪第一，你真系你嗰个黑咧，你唔捻使做人噶啦，如果你系俾人爆咗出嚟嘅话， 系好淤嘅， 唔系第一好淤， 对麻甩佬嚟讲， 喂，第二啊，即系讲真，如果你俾你屈老屈入，喂老屈成功嘅话，喂你真系做咗强奸犯，你即系你知唔知 你 好捻大镬噶？你今年已经死咗两件啦，跌自己自杀。 唔系惨过阿之峰哥去嗰啲咩少年监狱里边， 唔系呢件事好捻认真噶，真系 惨过去呢个少年监狱。即系而家最近嗰次你嚟我屋企， 唔系赤兔咪同囚咯， 同囚就系少年 监。咩鸡全翼啊，跟住又乜嘢，又好捻多名目噶嘛，又逼你食屎噶嘛，又 咪即系好似咁嗱。如果啲男士咧要小心嘅话咧，就即系好似我哋咧撞车咧，好多时咧就即系有张纸摆嘅车度噶嘛，屌。就是大家有個 consent 嘅、consent form 啊，嗰啲 consent form 就係咧嗱，而家我哋賠咗幾多錢啊？即係以後咧就即係唔會再追究責任啦咁樣。我哋嗰時候成日都有人提醒咧，就要攝定呢張嘢咧嘅車度嘅，因為有好多時係你嗨到人噶嘛。喂，如果嗰啲友係要老屈你嘅話咧，就算你賠完錢之後咧，都可以再追究翻轉頭噶嘛。你真係一身藝㗎，邊個玩到？ 屌你即係 好多的士佬啊，有啲友專係引你去嗨佢嘅。系咪？喂，同樣道理。喂，咁而家又嗰啲港男又好，港女又好，使乜整種 consent form 啊？大哥， 揾食艱難到嗰個點？ 係嘛？第一就係、是、嗱，女方嘅寫個 consent form 就係、是、咧，喂，大佬，嗱，玩還玩，但係就唔好影相，係嘛？唔好拍嘢啊！你唔可以咁做。咁男嘅就寫一張，喂，大佬，你唔好告我強姦。大家係同意嘅， 咁咪冇癮咯！屌，如果你咁樣，你拍拖拍成咁，你就算 咁。唔係嗱嗱嗱嗱，你搞清楚成件事，呢、這個唔係拍拖。 冇錯，我都啱想 clarify 你，呢、這個唔係拍拖，呢、這個係呃蝦條，即係喺男嗰度。 咁嗰個 moment 佢會覺得拍拖噶嘛？咁嗱，講真，嗱，你以後你如果你溝女博弈嘅話咧，你就要界定，你要界定得清清楚楚。我今次係呃蝦條定拍拖？如果大家都有咁樣嘅戒心嘅話咧？咁香港就真係好撚唔 好。好彩而家有 WhatsApp 對話。 啊， 啊！ 好彩而家 WhatsApp 度 系啊，所以 cap 图、啊、 你真系嗱，你要叻啊！ 就算我俾人cut 咗个 program 都可以，应该可以 retrieve 翻出嚟噶嘛。 所以即系大家你嗱，即系所以你嚟屌你讲真，你老屈人哋，你老屈人哋强奸，你都唔好咁卵蠢啦、啊，大佬啊！ 喂，最正如正另外一间另一单嘢又系搞笑啊！咩性交转运？ 我哋有片啊，去咗先。 又嚟好， 信徒27岁降头师洛基 Jack 被捕，声称个礼拜都去泰国跟进发射。用五角落光头，张张相都刻意 show 左手似乎，仲成日 upload 同泰国师傅嘅合照，塑造专业形象。呢、这个27岁自称降头师姓林嘅男人喺旺角一间发射度做，有卖佛牌同帮人做大型情况发射，喺 IG 吸引超过25万人 follow， 当中包括女艺人同模特儿。亦有喺 IG 上载发射片段，不过今次真系烧到埋身啦！有个30岁 OL 报称今年1月透过社交程式识咗个男人，对方声称可以帮佢做发射，佢于是俾咗10万元做两次发射。之后个男人话可以直性交发射帮女事主转运，佢不如有诈，4月同7月喺旺角区两度同佢发生性行为，最近先怀疑受骗，星期一去咗红磡警署报案，由旺角 CID 接走。十号由泰国翻香港嗰阵，仲着晒西装自拍 upload 上 IG， 点知一落机就涉嫌以虚假藉口与他人发生性行为被捕。之后由探员押翻旺角屋企搜证，警方呼吁未报案嘅受害人或者有相关资料提供，可以同警方联络。 嗱，呢个都系呃虾条，咁但系咧就系、是、以一个即系吓、性交转运啦。其实 喂，两个女士都系30岁喎。 系啊，屌，即系你，所以你而家你讲，唉，即 喂，仲有人信性交转运咁搞错？ 即系我又唔好，我真系好唔想吓话港女好卵蠢。咁但系呢两个港女真系好卵蠢。 唔系第一个唔系叫做蠢，大家嗰个 都系蠢噶，屌！即系你唔知道你自己 WhatsApp 嗰啲有对话记录，同埋你唔知道人哋有 CCTV， 嗰个系有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嘅问题啦，即系根本就系在于咁。当然后边嗰忽嗰啲嘢梗系蠢啦，大佬 好捻蠢啊，真系。 咁但系喂， 但系用心恶毒啊嘛。 喂，呢个世界有 点解有人 性交转运嘅咧？咪搞错啊，大佬咁容易呃？ 唔系咯，性交转运系事实嚟嘅，咁你搞大咗之后，咁你由即系 搞咩？个女都红埋呢度， 唔系啊，个女变咗就 唔系啊。嗱，咁讲即系你信得，你信得性交转运，你信得性交转运嗰啲人咧，嗰、那个心理都好脆弱，好 desperate， 即系我就系试晒所有方法都唔捻得。就只能夠信一個咧，即係信教，唔係同埋你呢、這個呢條友咧好 Q 叻嘅，阿凌師傅好叻嘅，即係佢揾曬一班 model 啊嚟同佢影相啊咁樣，有個唔知話即係呢個 Edmund Poon 嘅 partner， 即係做節目嘅 partner， 即係恐怖在線嘅人咧，就同佢一齊影相嘅， 女仔嚟嘅， 係啦，咁即係都會喂你同一個嚇、網台主持又係講呢一啲咁樣嘅靈異嘢嘅，即係都會有翻少少權威啊， 好多網台主持原來呃蝦條嘅， 係嘛，咁我冇我份啦、啊， 你有冇？ 我冇，我呃唔到嘅。 喂，大佬，嗱呢单嘢咧，呢啲呃虾条咧，嗱本身即系一买一卖嘅嘢咧，就应该告上消委会啊。但系问题呢啲嘢不能启齿啊嘛，大佬，好捻样衰。嗱， 系即系老实讲，你如果系嗰、那个女仔系你个女或者系即系亲朋戚友都好啦，即系佢俾人呃咗10万元。有俾人呃埋下， 唔係你俾人笑，你好撚蠢啊！ 係啊，即 係係啊， 你走嚟揾我嚟求助，我點幫你 咧？嗱，即係 唯一就係揾人去打柒佢。 呢個受害人咧，就只能夠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咧， 佢真吞咗佢。 唔係一個選擇咧，如果要報復嘅話，只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咧，我話只能夠做弱者，就要訴諸法律告交你咯。 咪就而家咯，就係咁咯。 一係咧，就係、是、認蠢咯。屌你真系， 唔系两样嘢都同时存在噶， 即系都 你要认自己蠢先至可以走去告佢噶，大哥。 咁但系你认蠢，你可以咕一声吞咗佢噶嘛，系咪？即系你咁啊，你而家嘅情况就系咁样啦。 老实， 同埋呢啲嘢咧，即系 唔使咁 desperate 嘅。即系我劝啲女士咧，就系咁，你咪好似而家最近嘅调查，我头先我咁讲，就翻去内地揾个男朋友。好咯，咁當然嗰啲都要小心啦，嗰啲都係情場騙子。 喂，等先，性交轉運係第二樣嘢嚟嘅，佢係想透過一結一個儀式，然後扭轉佢某啲運，可能係財運，可能 係 其他嘢。 好多係講翻話個男朋友要揾翻佢啊，成成嘅，即係都係因為愛情路上嗰樣嘢咁 desperate 咧，先至係會咁樣轉運。 但你如果你話 你俾得10万元出嚟， 你如果你 大佬你買股票好過啦，轉運就 唔係啊，但係你 諗返轉頭，係因為香港係一個咁急功近利嘅一個社會，佢就係唔想慢慢咁樣逐步逐步去到同佢男朋友建立返個關係。 而佢唔係而呢個港女呢又信任權威㗎嘛，你見到咁多 model 啊，有咁多嗰啲即係主持啊同佢影相啊，咁 佢側邊 個個幾曬舉曬手指公喎、 啊。喂，同埋側邊嗰啲有幾分知識㗎喎、 啊。係啊，即係個個都好似即係呢個河東精神咁樣，即係舉曬手指公 咯、啊。 係嘛、啊？即係屌，喂，即係喂，呢、這個好嘢嚟㗎。喂，啲女咁索都願意蝕底俾佢， 何況我咁樣？ 咁、啊、我都唔係好靚女啫，係咪？咁變咗蝕底嗰個唔係，可能係佢喎。咁所以佢先收你五萬蚊一鑊喎，係嘛？咁喂，你諗下，但如果你俾得10萬蚊出嚟嘅話，呢10萬蚊你不如俾酷煲費算啦。系嘛？ 唔系咁你， 即系嗱嗱咁 你 我系佢， 如果你唔好咁讲，因为你爱情就不能够系即系透过钱嘅一个买卖噶嘛，系咪？咁如果系钱嘅一个买卖，咁不如叫鸡， 咪去到咁 你叫鸭， 可能 desperate 到人哋你攞5萬蚊出嚟做 cool 煲费，人哋都唔肯 cool 咧，你唔知 道。唔系咯，我咪话喂，咁匪夷所思嘅嘢，明系坤你上答，喂你都会信嘅。 系， 喂我睇完呢两单新闻之后，哎呀死啊！原来。條界線就係30歲，即係30歲以上，即係容易總結啦，方便就係、是、咧，就係、是、相對上係即係心靈好空虛、脆弱同埋容易壓。 點解會係咁先？即係其實香港呢種生活係。其实好忙㗎喎，30歲嘅人係咁，你諗下喂， 理論上係搏曬嘅階段啊嘛。 嗯， 就係因為翻工翻到傻，根本就冇時間去認識。即系男女朋友，或者系即系尤其是女士啊，即系佢上咗马之后咧，就系好难甩噶嘛。即系佢中意咗你肥仔龙嘅话，就系、是、你有一日抛弃佢嘅时候，佢好痛苦、好伤心噶嘛。男士反而就相对容易啲。嗱，凭我嘅观察同经验咋，就系、是、相对容易咧，就系救佢唔去身咁嚟嘅人嚟噶嘛。即系我哋都会咁氹自己啦，大佬屌系嘛？但系咧，女士系相对难嘅。佢一因为佢中意你，即系佢同你，即系好似之前个古仔咁，佢同你去酒店，因为我爱上你。男人就唔系噶嘛，即系有得食唔都唔食咩咁样？其实系真系5分鐘嘅欢愉嘅啫嘛，系咪？未必同你系有感情嘅情况之下都可以噶嘛。但系女士就唔系，所以佢哋先会咁 desperate。你攞两个例子嚟做。呢、這個結合咧，其實比較就知嘅啦。因為佢有啲性交轉運嗰啲當事人，係因為想同翻個男朋友箍煲嘛，所以先蝕底俾你嘛，仲俾埋錢你大哥。哇！嗰條好似合法啊，嗰條契弟真係屌大佬真係。系嘛？ 咁啊，即系冇办法啦。咁啊，即系大家吓，冇、啊、即系你自己都要知道啊。即系因为其实我都好小心，我都好认真去基于呢个 benefit of doubt 咧去 search 过，系咪真系性交转运咧？系真系有一个即系真系有一个有一个学理喺度，即系有啲人系掂过嘅，即系或者系有啲知，即系系名目啦，系嘛？咁但系真系搵唔到啊，大佬！即系你起码喂。以前阿女王佢讲佢嗰个咩啊？嗰、那个咩敦煌佛学乜鬼嘢？即系佢自己都噏到个名目出嚟啦。 敦煌派 系嘛？咁大佬你即系性交转运，咁你都会有个派噶，系嘛？咁就系冇咯，屌！即系我揾唔到啊， 连派别都冇 啊。咁如果你 咁你 Google search 呢四个字揾到啲咩出结果？ 冇啊，咁咪就系全部骗案咯，屌！咁如果你 咁你咁 系咁样嘅话， 你都中计 系啊，你都中计咁啊，即系冇办法啦。 你咁多啲咩骗案？ 唔系，但系呢、這个呢条友咧，佢系摸中咗一啲人心理嘅，就系、是、其实第一，你30歲嘅女人咧，就真系好 desperate。 越大嘅大话，越多人相信。 嗰條友即係佢嗰個男朋友，點解佢唔可以失去咧？第一，可能呢個男朋友咧，就真係可能係識咗好耐，即係係你30之後好難有真愛，都係講條件，但係交易居多好多都係。 嗯。 但係即係你如果你自己有回憶啊，你唔係咁容易係即係肯放手嘅，其實就咁，所以就呢個係佢哋弱點咯，係嘛？正正就係因為弱點，你俾人乘虛而入咯。 第二樣嘢頭先就係講翻工翻到傻，你好難識第二個啊嘛。 嗯， 即系讲到尾就系话，喂，你林郑月娥嗰个咁嘅施政报告讲嚟讲去就系房屋，讲嚟讲去就系交樽，从来都冇讲过呢个标准工时呢一样嘢，咪就系益咗嗰啲咪性交转运咯。 因为大家 嘅施政報告裏面咧睇到，就係我哋其實係鼓勵緊大家咧繼續喺度超時工作噶嘛， 大家 繼續去承擔一個相對被剝削嘅工資嘅情況之下，就係幫啲老細揾食噶嘛。 係啊， 交通津貼，喂，倒不如你唔叫呢個公共事業去管制佢，使乜你政府咁樣俾錢啊？你即係津貼啲公共事業啊，大哥？系咪？換句話講， 但問題公共事業你本身就已經有呢一個嘅利潤協議喺度噶啦嘛？ 咪再加緊呢個利潤管制協議咯，叫佢回報翻多啲出嚟咯。還掂你港鐵都係大部分人搭港鐵啦，都係政府噶啦，大哥左袋入右袋嘅啫，咪派少息咯，係咪？唔好我嚟炒咯，咁簡單。使乜兜咁大彎啊？搞個交通津貼。 啊，好啊，咁啊，即系头先有人话，系嘛，沟女系咪要签呢一个咩不反对通知书、通弄书？你话床上签字啊嘛，有人咁样谂条咁嘅计喎，真系 讲下笑嘅啫，因为讲咗三节嗰啲咁咁苦闷嘅嘢，严肃嘅嘢，大佬系嘛，咪借這兩个 case 嚟轻松下。 唔系呢个亦都系多谢网友嘅，咁主要就系因为即系之前都我哋个月费计划，咁嗰个反应都 OK 啦，咁虽然未达标，但都 OK 啦。咁我哋即係未搞呢个路炒之前，咁即係做返啲咁嘅元素嘅节目 先。虽然阿龙就讲得好认真嘅，好正经嘅，一讲到嗰啲位就面红㗎啦。 唔系知你经验多， 但我觉得 冇乜嘅。 我觉得呢即係要警惕囉，係咪即係喂，你港女你俾人呃蝦條，你唔可以老婆人強姦嘅，因為真係會死人嘅。 我哋最多人非禮咯， 係但係後尾嗰個個案咧，就反映到嗰個港女咧都即係 好 desperate， 迷途知返嘅， 係啦 嚇，即係都即係有勇氣嘅。 迷途知返，你講邊個啊？ 即係個女仔啊， 性交轉運嗰、那個 係啊， 點會迷途知返啊？ 喂，咁佢諗住 報警啫嘛， 咪佢俾十萬。跟住以為可以轉到運，點知原來嗰條友困佢嘅咁。 唔係啊，佢俾人呃咗一次㗎啦，已經係。跟住人哋佢又再試， 咁佢都要有勇氣走去報警㗎。 咁啊， 你報得警就成自蠢㗎啦。 嘅嘢，大哥又蝕底埋，跟住人哋覺得你蠢。唉， 但我唔明點解即係第一個港女係即係係會公開佢嘅名咁，而嗰個靈法師個全名係咩咁公開？即係呢個有雙重標準。 係咯，講幾廿次嗰個女仔 鐘嘉怡啊嘛， 唔係鐘嘉怡嗰個 係 啊，鐘嘉怡佢就係即係喺老屈人哋呃蝦條，唔係老屈人哋強姦。 我聽下嗰陣時候，我以為佢係明星嚟嘅，大佬講咁多次噶嘛，大佬佢 唔係，所以我肯定咧。动新聞呢条友咧好捻憎佢嘅，即系嗰个编辑。如果唔系，点会咁做交佢咧？讲真，真系 阿钟小姐咪算咯，嗬 吓，一定系好捻憎佢啊！即系呢啲人真系扑街嚟嘅，大佬。喂，即系呃虾条，即系你有教训佢嘅方法，你唔可以老人强奸嘅，真系会死人噶。 系啊，真系 攞 你真系。 靓线事件呢件事咧， 就算啊 吓。 唔俾你保釋又俾你拋落兩個禮拜，你都真係大鑊啊！真係話俾你聽， 靚線事件， 因為你嗰啲差佬真係有時未審先判咁撲街噶， 係啊！ 咁你樣衰啊嘛，低温就覺得你 啊，即係你之前你自殺嗰條友咪就係咁樣咯，俾人靚線搞掂咯。系 咪？即系佢自己靓线搞掂， 自己靓线搞掂啦，系嘛？即系俾人唔小心摆条靓线俾佢攞走，搞掂自己啦，系嘛？咁所以系好大镬嘅呢个系，咁所以一定要即系吓。当佢林郑咁揼，屌你老尾真系！ 林郑系唔会理你佢工作狂呢一样嘢， 好咁啊！多谢大家， 好， 下个礼拜翻嚟，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